为什么呢？佟林并不糊涂啊，他深知出头的船子先烂，但打出头鸟啊。另外，露脸跟现眼就是借理儿，露多大脸现多大眼。佟林也深知，凭自己的身份，凭自己的本领是不错，但是比起天下高人那还是差得多得多呀。我要身居十三省总镖头，无形中就得得罪人，所以佟林再三辞退。后来大伙一看没有办法，怎么办呢？共同推举混元侠李坤、李太极，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、甘凤池出任了十三省总镖头。佟林到底退下来了，这就得说佟林呢、比别人高这一招啊。自从三月三亮镖会结束之后，佟林照样在雍亲王府做他的教师，每日闲暇无事在家中教徒弟们练武，没事儿陪着父母兄弟一家人唠着闲嗑，以叙天伦之乐，倒也逍遥自在。在此期间，他手下这些徒弟功夫是大有长进。单说康熙58年六月的时候，天气炎热，这天佟林早晨早早的起来梳洗一毕，让弟兄们在院里全站齐了，挨个看他们练武。正在练的时候，雍亲王府的大总管何春来到了。佟林跟何春呢太熟悉了，他来肯定是有事儿。就见何春满面陪笑，哟，教师爷您早啊。大总管您怎么来了？教师爷一是给您问安，二雍亲王正等着您，有事儿跟您商议，您马上就跟我去一趟。好，我马上就到。佟林一想，雍亲王没事儿不会招呼自己，赶紧进了屋，更换了衣服，带着弟子们离开家门，赶奔雍亲王府，就住的前街后街，充其量不到一里地，拐弯抹角时间不大到了，也不用通禀，是直接赶奔内书房。等挑帘进屋一看呢，雍亲王是居中而坐，上垂手还坐着一人，这个人方面大耳，剑眉虎目，三绺短墨髯，穿着一身便装。佟林一看认得，正是东台御史年羹尧年的人。要说起年羹尧来，跟雍亲王胤禛两个人还有亲戚。年羹尧啊，妹子给了雍亲王胤禛，他还是个大舅哥呢。另外两个人交情至厚，年羹尧是雍亲王府的座上客，经常到这儿来串门来。佟林呢跟年的人也十分熟悉，所以进了屋之后先给雍亲王问了安， 又给年羹尧问了好。雍亲王满面陪笑，海川呐，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自家人不必多礼，老年他也不是外人，咱们经常有见面啊，坐下坐下。佟林在撤座坐下了，小弟兄们进来给雍亲王年的人全问完安，站在佟林身后。雍亲王一看心里头高兴，他跟佟林那就是投缘，怎么看怎么对劲儿。尤其看到佟林身后站着些年轻的小伙子，一个个倍儿帅呀，就更加的高兴。佟林说了几句闲话之后就问，爷，您把我找来有什么吩咐吗？哎，海川呐，我倒没什么事儿，你问问老年吧，年的人有事相求，刚跟我说完。我说老年呐，你有话跟海川讲吧。年羹尧一笑，海川，哈哈哈哈，我来求你来了，无论如何你得赏个脸，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帮帮忙。哦，大人，有事只管分派，您怎么这么客气？但不知有什么用我之处。年羹尧听罢打了个嗨声，哎，海川呐，烦劳你的大驾得跟我远行啊。佟林一听要出远门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详细一问，年羹尧才讲述一遍。闹了半天，昨天呢，康熙皇帝升座太和宝殿，文武群臣朝贺以毕，商议军国大事，年羹尧也在场，这才知道四川非常不太平，英王富昌富宝臣占据剑山蓬莱岛，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挑起大旗要造反，剥夺大清朝的江山社稷，现在已经公开化了。四川的总督巡抚那奏章像雪片一样到了北京，落到康熙皇帝的龙书案，康熙一看是勃然大怒，跟文武群臣商议这事儿怎么办。有人建议朝廷应当派有能力的大员到四川查办，剿灭叛逆，扫平剑山蓬莱岛，捉拿英王富昌进京问罪。但谁能胜任呢？经过再三的研究商讨，最后康熙皇帝决定让年羹尧身为钦差大臣查办四川，捉拿英王富昌。皇上做出决定，年羹尧自然不敢抗旨不遵呐。领旨下殿之后回府，年羹尧就犯了愁了，一则一喜，一则一忧。喜之喜，皇上如此信任，命我为钦差大臣到四川查办，这是好事儿。忧之忧，任务艰巨，那英王富昌可不是省油灯啊。年羹尧早知道，通过三月三亮标会，他就听说 富昌手下兵有数万，战将千员，特别是手下养着天下武林高手不下1000多号，光成了名的侠剑客数不胜数。就凭自己赶奔四川查办，没有帮手怎么能行？心里头没底呀，弄不好把事弄砸了，不但抓不着富昌，把自己的脑袋还得混丢了。尤其是富昌手下这些侠剑客是极难对付，绵羹尧一宿都没睡好觉，后来眼睛一亮，有了主意了。对，我找雍亲王去，如果雍亲王能点头把海川借给我，我心里头就有了底了，有佟林在我的身边，我还怕什么呢？因此起大早他来到雍亲王府，先跟雍亲王胤禛说了这件事儿。胤禛一乐说，好吧，这个事儿我不能强人所难，一会儿海川来了，你当面锣对面鼓，你跟他讲一讲。就这样把佟林给找来的。绵羹尧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，最后问佟林，海川呐，能不能帮着我去一趟四川呢？这佟林心怎么想的呢？绵羹尧跟雍亲王胤禛交情莫逆，又有亲属的关系，肯定雍亲王是同意了，不同意能把我找来吗？所以佟林稍微愣了一下，满面陪笑，大人，既然如此看重海川，佟林愿给大人执鞭坠镫，跟随在大人左右。哎，海川你乐意了？正是。爷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说海川不能驳我的面子吗？他答应了。佟林说完这话之后，转脸看雍亲王，一瞅胤禛的脸上啊，绷得挺紧，没有半点笑模样。佟林这心就一翻个，哎呀，看这意思，雍亲王是不太同意。怪我嘴快，我怎么没事先跟雍亲王请示请示？30多岁的人了，我怎么这么莽撞呢？但是佟林呢，把这话又拉回来了。大人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大人提拔我，我自然非常高兴，也愿意跟随大人左右长长见识。但是，还有点事情，我必须得说清楚。海川，说吧，有什么困难？大人，您看我教了这么多徒弟，这些徒弟这学业并未成功，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，因此呢我万难离开，如果跟您走，他们的学业就耽误了，这个事儿叫我进退两难。您看 这是佟林那意思，你是不是另找旁人？把这话就拉回来一半，偷眼一看雍亲王，雍亲王略微的点了点头，那意思对心思了，不同意佟林去。绵羹尧一看就明白了，绵羹尧是干什么的，眼睫毛都是空的。听完佟林的话，点了点头，海川呢、啊、这样吧，我绝不叫你为难，你不是说因为徒弟的学业离不开吗？我建议 你把这些徒弟都带着，都跟我去。你既给我帮了忙了，有了时间还能教育他们，还能教他们练武，这不是一举双得吗？海川呐，你看这怎么样啊？他问，这佟丽一听没词儿了。他没词儿了，雍亲王心里头啼笑皆非，心说这年羹尧可真够奸的，不但把海川给我夺走了，哎，两句话连这些徒弟也给夺走了，你可够损的啊。年羹尧说完了，转脸问雍亲王，爷，怎么您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？雍亲王也是一脸的抹不开呀、啊，我说老年呐，说实话，我不同意，我舍不得海川，我离开海川呢，我吃不香睡不稳。可是咱们是自己的亲戚，有多年的交情了，你提到当面，我又没法拒绝。所以呢，把海川找来商量商量。海川要说不去，正趁我意。天生的海川特意的忠厚了，几句话让你给绕腾到里头去了。哎，他哪有你肚子墨水那么多呀？你可够损的。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不同意也得同意啊。海川呐，你看这事儿是不是就这么定了？爷，既然您老人家同意，我自然没有话可说，但是我的家里还有点事情，我跟年的人再商量商量，您老能否先带着我徒弟们先走，我呢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，然后按战我去追赶大人，绝不能误了大人您的事儿，不知您同意不同意？好，海川呢、啊、一言为定。我的确启程比较匆忙，圣旨以下我焉敢耽搁呀，所以呢你可以在家里的安排安排，不过不能多耽误日子，安排完了马上后赶前去找我，你找我是好找的。佟林点头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。单说年羹尧高高兴兴回到自己的府中，一切做了安排，挑良辰宅吉日到金殿避祠。康熙皇帝真不善，赏给年羹尧金牌一面，上面站着八个字，代天巡守如朕亲临，赐给年羹尧上方剑一口，有先斩后奏之权，一路之上可以便宜行事，代表皇上出的京。年羹尧谢恩之后摘了个好日子，这才启程。那威风的不得了啊！前头200匹对子马开道，佟林这些弟子们都是高头骏马，靴帽蓝衫，陪在年大人的身边左右。年羹尧呢，满身官服，声作大叫。再随前面有黄彩屏供着上方天子剑，二座亭子里供着如朕亲临的金牌，他在第三层大轿之中。文武百官一直送出德胜门，到十里亭拱手告别。安下经理的事咱不必细说，单说年的人率队启程，一路之上代理名词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这天就到了云州。